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64集，出发去南京。楼凤自来熟地跟其他人打了招呼，故意顿了下，缓缓将目光移到周思月身上，打量了两眼。 这位周师兄，我真是没见过，按理说长这么帅，我不该没印象啊。只能说周师兄你太低调了。 元芳把手搭到周思月肩上，笑着说， 我们老大确实低调，得亏他这么低调，不然啊，哪有我们安生日子过啊，早就被人踏破寝室门槛了。 楼凤若有所思地看了眼丁宪，觉得怎么也得给室友争回点面子，于是不甘示弱地说， 我们现在也是呢，还有人吗？ 为了不让楼凤再胡说八道，丁宪出声打断。元芳哦了声，向四处看了看， 哦，还有两个姚班呢。 说完又冲姬航说， 邢路飞怎么还没下来？ 姬航边掏手机边说， 我打个电话问问。 话音刚落，邢路飞就从后方跑过来了。在雾气浓重的北方早晨，姑娘穿着件小短裙，长腿笔直，踩着5厘米的高跟鞋，看得出来还化了妆。她脚步轻快，袅袅婷婷地来到几名男生面前站定，笑问， 哎，我没来晚吧？ 玄凤瞧得眼睛发直，连连摇头，瞠目结舌， 没。 晚上11点准时抵达南京，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，几个人顶着一脸疲倦从火车上下来。丁宪眼皮都睁不开，就听楼凤在耳边叽叽喳喳不停， 说爆了，看见邢路飞那样的了吗？人就跟雕塑似的，坐十几个小时火车粉都不带往下掉的，你怎么连黑眼圈都熬出来了？ 到底是超女训练出来的，谁不想当金刚女超人，也得有这资本呀。 丁宪下定决心，回去就要学化妆。火车站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刚下了一批乘客，人群一窝蜂地推推搡搡往门口涌。丁宪背着大包，几次被人挤到过道角落里。楼凤个子大，不怕撞，只有他把人群撞翻的份儿，谁也推不动他，他就这么稳步朝门外走去，一回头只剩下自己了。丁宪贴着墙喘气休息，想等这波人群过去再说。忽然有人拎住他的包，把人往外拎， 跟着我。 丁宪抬头看见熟悉的黑色 T 恤，刚在火车上他详细研究了周思月最近穿的几件 T 恤，胸口位置要么是苍鹰，要么是狮子老虎，这些可以称之为霸王却又享有足够自由和孤傲的动物。丁宪就知道他一定不甘于此。周思月提着他的包带着他往外走，小姑娘乖乖听话地跟在他身边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他，被他毫不留情一掌拍回。 看路， 你有什么目标吗？ 你呢？ 周思月低头扫他一眼，平静地抬头反问。丁宪摇摇头，惋惜道， 哎，你没发现所有的远大抱负都产生在小时候吗？因为那时候纯真，以为世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，可当你真正踏入这个社会，你会发现它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， 什么？ 世界和平。 丁宪低下头，见周思月嘴角要上扬，忙说， 你别笑，我是认真的。 我知道。 周思月又恢复了平常的口气。人群缓缓移动，挪到了检票口，一位背着小孩又背着大包小包的妇女在人群中挤得热火朝天，汗流浃背，行进途中不小心踩到了一位男士的脚。那位穿着拖鞋的男士不悦地皱了皱眉，随手推了妇女一把，小孩哇哇大哭， 行人又都挤着想凑上前看热闹，妇女没站稳往电线这边摔，被身旁的周思月眼疾手快地扶住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 他拖住小孩的脑袋，特意让了位，让他俩先出去。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 妇女抱着小孩连连道谢。妇女边走边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跟背后的小娃娃说： 宝宝，长大以后啊，要跟那位哥哥一样啊。 其实这样的举动在以前也常见，两人偶尔写完作业出去玩的时候。周思月从小在燕三长大，小胡同巷弄里没人不认识他，逢人就招呼。张哑巴的猫就是他喂大的，每回李婆婆出去练菜摊，他看见了顺手也会帮人拎一把。还有隔壁赵大爷，每回在红绿灯前犹豫，他都顺手上前给人提醒： 绿灯了，可以走了，给您送过去吗？ 赵大爷挥挥手： 哎呦，可别，我又不瞎。哎，你还不回去写作业啊？ 这就走。 那个年代哪有碰瓷这事儿，都枕着一颗热乎的心。临开学前，丁宪还时常在路上碰见他这些老熟人，个个都问他： 哎，周家那小子呢？最近怎么老没见着他呀？ 丁宪忍住眼泪： 我也好长时间没见他了。 赵大爷患有老年痴呆，说了好几遍也怎么都记不住，下回在路上碰见丁宪了还颤着嗓子问： 哎呀，周家那小子最近怎么都没见着呢？ 丁宪擦擦眼泪，一遍遍用最轻松的语气给他解释： 他上大学去了，清华呢。 哦，嘿，就瞅他有出息。 可下回碰见了还问。丁宪不厌其烦地给他解释，可每回解释完自己都得躲在墙角哭一遍。就刚刚那一瞬间，丁宪觉得以前的周思月又回来了，那个满怀热忱又充满抱负的少年回来了。出了火车站，展览方派了车来接，一行八人提着行李在车站门口等。没一会儿，一辆银色类似旅游包车的车在他们面前停了下来，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帽子的女人，30左右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挎着包，板发，面容严肃。 叶教授的学生啊？ 元放点头。女人昂头环视了一圈，又问： 谁是周思月啊？ 身后响起一道低沉的声音： 是我。 女人抬头望了望，缓和了语气： 你清点一下人数，我们就出发去酒店。 楼凤拍拍丁宪的肩： 哎呀，帅哥走到哪儿都有特殊照顾。 齐了。 总共就八个人，哪还用清点？然后一行八人就跟旅游团似的上了车。周思月找了个后排的位置坐，看了眼丁宪，又看看他身后的楼凤，拿出黑色鸭舌帽戴上。车灯昏暗，照住他的半张脸，却依稀能瞧见他冷硬的轮廓。邢路飞率先蹦过去，一屁股在他身边坐下，小嘴红彤彤的。他刚去厕所补了妆回来，看着周思月道： 哎，你看着有点憔悴啊，周思月。 说完又从包里拿出个苹果递过去： 嗯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 不用。 周思月往下拉了拉帽檐，彻底遮挡住整张脸。他低头从包里拿出红色的耳机，挂在脖子上扣住，然后就将目光转向窗外。 哦。 邢路飞把苹果塞回包里。楼凤拉着丁宪在前排坐下，一脸惊讶地回头对邢路飞说： 邢师姐，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过？ 邢路飞好奇地看着楼凤。 嗯，什么话？ 楼凤看了眼丁宪，半个脑袋探过座椅说： 苹果要在早上吃，早上吃的是金苹果，下午吃的是银苹果，晚上吃的是毒苹果。 哪有你说的这么邪乎？ 邢路飞忙瞥了眼周思月。楼凤又说： 是真的，我们村有个老人喜欢在晚上吃苹果，后来 后来怎么了？ 后来他死了。 邢路飞今晚的智商大概都花在周思月身上了，这么简单涮他的话都当真了。 他嘴微颤，一脸惊恐地看着楼凤。 别瞎说，我晚上经常吃苹果的呀。 丁宪掐了下楼凤，示意他别再开玩笑了。楼凤转回身靠在椅子上，佯装委屈地对后头说， 师姐，我只是好心劝你的。 说完，楼凤得逞地看了眼丁宪，后者忍俊不禁。末了，就听到后排传来一声轻柔的 周思月。 周思月戴了耳机，目光也在窗外，根本没听见。邢路飞叫了几声还不应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。周思月皱眉回头， 周思月，你以后还是不要晚上吃苹果，对身体不好。 车子很快抵达酒店，下车的时候，季航跟邢路飞在车上因为之后的行程而吵了一架，就连楼凤都听出了其中的三角关系。两人谁也不让谁，争得面红耳赤，哼一声不再搭理对方，直到下车一句话没说。女领队去办理入住，几名女生拖着行李等在门口，男生们围在车边抽烟闲聊。元芳安慰季航， 哎呀，行了，你别跟女生计较了，她想去逛街就让她去呗，大不了到时候啊让他们几个女生去逛街，咱们几个男的去附近上网去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